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17号，星期日，农历10月30，北京晴，5度到0下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借力科学监管，强化综合治理，改变能源结构；河北、山东软硬兼施，巧打蓝天保卫战； 李克强会见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 第9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在京举行，双方达成72项互利共赢成果； 中国民主建国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汪洋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 特别策划《中国经济新时代》，今天播出《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的理由是什么》。 国家统计局解读第3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农村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基本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能源专家解读近期气荒现象，相信民用天然气供应可以得到保障。 机构报告显示，今年我国职工养老储备指数高于2年前，家庭养老发展仍不充分。 秘鲁国会通过弹劾总统动议。 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19大报告中提出，要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提高污染排放标准，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打赢蓝天保卫战。今年以来，河北省提高监管科技含量，强化源头管控，大力整治散乱污产业，综合治理大气污染见成效。山东省加快发展新能源产业，探索以新能源技术推动促进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央广记者杜震、河北台记者李文斌、山东台记者姜文超报道。 我现在在石家庄梁村热电公司，我身后就是1号机组的废气排放口。今年9月以前，环境执法人员如果想了解这里的数据，需要进行一系列复杂操作，而现在只需要扫一下我身边的一个2维码，就可以看到所有污染物的数据。河北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服务中心主任黄强： 提高了企业的违法成本，可以对企业进行有效震慑，也是改善环境的一个有效途径。 目前排污许可质证后监管平台已安装到全省282家火电造纸企业的500多个排污口，年底钢铁、水泥等15个行业的近1500家重点企业都将纳入这个系统。在增加监管手段的同时，河北省还坚持源头防治。河北省环保厅副厅长殷广平： 调整偏重的产业结构和偏能源的石化结构，以及公路运输偏公路运输的3个大结构，才能够继续优化我们的环境。 河北省还开展大气环境执法专项行动，省市县3级环保执法人员机动式排查所有重点企业。截至11月初，河北省共排查出散乱污企业10.9万家，完成整治10.2万家。其中关停取缔无证无照、治理无妄等企业6.9万家，基本消除了散乱污企业的污染排放。河北省环保厅副厅长殷广平： 建立公众参与、全民共治的环境机制，强化源头上的防治，严厉打击排污者。 济南市龙澳大厦西侧有一条可以并网发电的马路，也是全国首例光伏试验路面，它将符合车辆通行条件的光伏发电组件直接铺设在道路上实现发电，还能实现电热转换，融化路面积雪。技术研发者、山东光石能源公司董事长张洪超： 除了传统的并网方式呢，我们还进行了大量的技术储备，对一些没有电网支持的地区是完全可以使用的。 目前山东正在试验推广这项技术，铺设中的济南南外环高速将成为全球首条承载式光伏路面高速公路。齐鲁交通发展集团董事长徐春福说，如果把总面积2600多万平方米的山东省高速公路的紧急停车道都铺上光伏组件，年发电量将超过62亿度，年减排二氧化碳可达620万吨。 高速公路承载式光伏路面的研发和铺设，将这一重大技术革新影响深入，推动光伏路面技术从理想走向现实。 山东是我国煤炭消耗第一大省，年消费量占全国1/10。今年以来，山东加快新能源布局，实施区域能源转型、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新能源微电网应用示范等7大工程，以替代煤炭等传统能源消耗。山东财经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潘明星：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新能源发电量增长11.5%，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7%，以电代煤，能源结构转型促进了大气环境改善，老百姓啊感到蓝天白云的天数啊越来越多了。 央广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5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第9次中英经济财经对话的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李克强表示，今年适逢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45周年，两国关系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我们愿同英方增进政治互信，加强贸易投资、第三方市场等重点领域合作，充分利用伦敦作为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的优势，深化中英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期待本轮经济财经对话能够推动取得更多互利共赢的成果。哈蒙德表示，英方愿同中方落实好已达成的各项重要共识，深化贸易、投资、金融、核能等领域合作，共同打造两国关系的黄金时代。 第9次中英经济财经对话昨天在北京举行，中英双方在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贸易、投资、金融、产业战略、一带一路和第三方市场等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共达成72项成果。央广记者侯燕报道。 今年是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45周年，深化中英经贸务实合作迎来新的机遇。双方重申，能源合作是中英务实合作的重要领域，欢迎启动对华龙一号的通用设计评审。双方将加强在海上风能、民用核能等清洁能源领域联合研究与务实合作。双方将进一步加强高铁项目合作，重点推动中方参与英国高铁2号线2期项目取得积极进展。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在对话后的吹风会上介绍，双方在一带一路合作方面取得的成果成为本次对话的一大亮点。 本次对话里边又就一带一路下具体的项目合作呢，大家又达成了很多的共识。比如说，双方都一致同意以双方的机构投资者为主，建立呢首期为10亿美元的中英合作投资基金，投资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投资于中英双方，同时呢也开展第三方合作。 在深化中英金融服务合作方面，双方将进一步深化跨境支付、保险等合作，积极拓展绿色金融、金融科技、跨境监管等合作，携手推进跨境人民币业务，扩大在双边贸易投资中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推进伦敦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推动更多英资机构加入人民币清算系统，参与投资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 央广消息，中国民主建国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会见全体与会代表，并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贺词指出，中共18大以来，民建发挥特色优势，围绕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有效发挥了智库作用，履职能力和自身建设水平不断提高。贺词指出，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需要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希望民建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共19大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内涵，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充分发挥联系经济界的特色和优势，引导广大会员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建言践行，为促进我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本次大会将听取和审议中国民主建国会第10届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国民主建国会章程修正案，选举中国民主建国会第11届中央委员会。 中国经济新时代。 2017年对中国经济来说，波澜不惊中隐含着蓬勃向上的动力，固定资产投资略有回落，工业增速有待进一步提高，楼市逐步回归理性，同时消费市场迅速扩大，服务业持续较快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正在崛起。未来中国经济将如何前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经济新时代》，今天播出第3篇《中国经济未来保持平稳快速增长的理由是什么》。采自央广记者张绵绵。 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9%，第四季度数据虽然有待公布，但十月、十一月两个月的月度数据已经提前锁定了中国经济的全年大局。在世界经济高度复杂的大背景之下，明年的中国经济依然也会表现优异吗？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的回答十分明确。 明年的经济形势，当前呢，中国经济形势运行呢是总体平稳，而且稳中向好，这种态势明年应该还能够延续下去。 毛盛勇的结论依据来自两个方面，从外部环境来看，世界经济复苏态势比较明朗。 这种复苏应该是一种全面的复苏，包括发达经济体，也包括新兴经济体，都呈现一种复苏态势。再一个呢，全球的贸易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联合国也发布了一个报告，预计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是3%，比去年呢是提高了0.4%，说明全球经济整体是在复苏，全球贸易也在比较快的增长，这是一个好的外部环境。 从内部来说，消费作为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巨大的市场潜力仍然不容小觑。 消费还是能够继续延续这种消费规模保持较快增长，消费结构升级步伐继续加快，对增长的贡献持续提升，这样一种良好的态势，包括收入今年增长也比较好，所以明年呢，这个消费应该还能够延续一个比较好的增长。 此外，制造业加快振兴，投资趋稳，都在支持中国经济稳定发展。 明年总的来看，制造业在加快振兴，制造业投资有可能会继续的回升，基础设施呢也保持一个相对平稳，房地产投资也不会有大的起落，所以整个的投资应该还能够保持一个总体平稳的发展态势。 正是基于这样内外两方面的考量，毛盛勇表示， 中国的经济啊韧性很强，从明年来看，尽管有一定的外部的不确定性的影响，但总的来讲，我觉得世界经济的复苏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朗的，所以明年中国经济呢有条件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昨天联合发布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公报显示，十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民生活质量和水平显著提高，农村面貌和环境水平明显改善。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16年12月31号，实际资料为2016年度。普查主要内容是农业生产能力及其产出、农村基础设施及其基本社会服务和农民生活条件等。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黄秉信表示， 普查了2.3亿个农户，有60多万个村，4万多个乡镇，另外还有200多万个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可以说在世界上是规模最大的农业普查。 目前普查各项主要工作已经顺利完成，普查结果显示，去年末全国耕地面积134921千公顷，全国共有31422万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基础地位更加巩固，粮食产量站上12000亿斤的台阶，农业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小麦机耕机播机收的机械化率在80%以上，玉米也在60%以上。 现在农村建设也成绩斐然，公路电话基本上都实现了，这个村村村达到99%以上。另外，农村人居环境也不断完善，农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进一步提高。平均来看吧，差不多有4个农户既能有一辆小汽车，3个农户就有一台电脑，平均下来一家有2部以上的手机。 黄秉信表示，从普查结果来看，获得了海量反映我国三农最新家底的基础数据，系统反映了农民和农村新变化，同时获取了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村基础设施以及环境等方面常规统计调查没有覆盖的信息，填补了三农统计上的空白。 另外，在普查内容上新增了一些反映农业农村变化新特点的内容和指标。 黄秉信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各项任务将于2018年年底完成。 新华社消息，环保部于15号到17号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冬季供暖保障工作进行专项督查，确保居民温暖过冬。环保部表示，相关地方政府要立即组织对行政区域内的群众供暖保障工作进行全面排查，主要检查供暖设施是否到位、供暖设施是否正常使用等情况，发现问题要立即协调解决。 最近气荒问题广受关注，有人认为民用煤改气导致天然气需求暴增，今年天然气供不应求的原因是什么？应如何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 清华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原热能工程系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姚强昨天就相关问题接受了央广记者车丽的采访，请听报道。 今年之所以出现天然气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清华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原热能工程系主任姚强认为，简单说是需求侧超预期规模的增长和供应侧始料未及的减少造成的。 今年大概一到十月份，全国天然气的消费量是增加了大概20%-28.7%，其中城市燃气增加大概10%，工业增长是22.7%，发电是大概接近32.5%，那化工也接近20%，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由于需求的这个增加非常重要。 姚强表示，12月全国日均用气量为8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长20%左右，日均需求增加1.3亿立方米。 那么这部新增的这部量的话呢，应该占了总的需求量大概也在30%左右。所以今年的就从需求侧来看，是工业、发电、化工、民用都全面增长，这个确实给那个供应那块呢是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今年供给端出现了始料未及的减少，如果天然气的供应侧不出问题，民用煤改气的用量是完全可以满足的。 一个是今年本来要投运的中石化天津的 LNG 的这个接收站没有按照计划投产，那么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源头就中亚的气，那么大概现在减少了一半左右，那么使得年来我们的西气东送的这条管线就四期的线呢也没有办法发挥作用，因为这两部分那么一下子供应你想少了6000-7000万吧，这个立方米每天当然还是蛮大的一个问题。 目前各种研究表明，民用散煤确实加剧了我国北方地区冬季雾霾。今年11月，2+26城市 PM2.5 同比下降了37%，改善程度前所未有。北京重污染天数从去年11月的7天降至今年11月的1天。煤改气、煤改电的贡献功不可没。姚强表示，我国应该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在有条件的地区继续实施煤改气、煤改电。 现在看来，那么国家呢也在非常努力，包括中亚的气、其他的气，包括南方的用气的这个北调，这样呢慢慢的就可以缓解这个工作了。 职工养老储备是职工在工作期间已经和将要积累的用于养老目的的各种权益、现金流和资产。昨天发布的中国大中城市职工养老储备指数报告2017显示，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充足度指数提升明显，但养老储备发展还不平衡，家庭养老发展尚不充分。央广记者柴华报道。 报告显示，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充足度指数值为90.6，比2015年的数值高9.3。不过，报告调查结果显示，本来不高的企业年金充足度指数由2015年的33.5%下降到了2017年的22.1%。平安养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甘卫民认为，未来第二、第三支柱的保险保障发展空间巨大。 处在这么一个水平，其实我认为可能呢两个方面：第一个，我们企业经营状况。第二个呢，和我们的这个企业也好，包括我们的个人也好，这种啊养老保障的这个意识也有关系。那当然了，我认为未来的话，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发展空间还很巨大。我认为这个10年内应该能达到25%。 报告同时显示，家庭养老的发展并不充分。2017年，养老储备的家庭负担程度指数值为60.3，相比2015年的66.6，降低幅度较大。这说明两年来职工赡养老人或抚养子女的家庭负担在加重，而且随着年龄的提高，家庭负担就越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齐传军： 一个就是人口老龄化，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说放开二胎以后啊，那么这一方面呢也增加了家庭的这个抚养这个负担。短期来看呢，它是加重了家庭的负担，但是长期来看也是有助于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家庭健康大数据报告2017昨天发布，报告显示，遗传加环境导致家庭慢性病聚集，在线就医已成为居民健康需求的重要补充形式。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中国家庭健康大数据报告显示，异地生活的家庭结构明显，遗传加环境导致家庭慢病聚集。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家庭健康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郭旭表示，从调查问卷结果来看， 有53.2%的被访者家人患有慢性病，其中13.9%的被访者家庭成员中有多人患有慢性病。 慢性病主要来讲，我们说其实是生活方式病，而一个家庭呢，因为他的生活方式呢，相对来讲呢，就比较类似，每天的作息习惯啦，每天的饮食哈，大家都吃的是一样的饭菜哈，所以呢，他就容易，比如说的，就容易形成一类的病。 报告也显示，国民健康生活意识在增强，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健康管理，已经成为了全民普遍共识。2017年，在线就医已经成为居民健康需求的一种重要补充形式。在线问诊是互联网医疗常见的服务。郭旭表示，正是就医过程中医患沟通时间的严重不足，催生了大量在线复诊需求。 类似于复诊，我在医院看完病之后呢，大专家的号我再去挂，那就比较困难哈。人家看完之后呢，那我再去挂一个网上的号去咨询一下，我这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我上传一个片子，上传一个我的这个报告，线上在线就医的这种服务的深度就越来越深，确确实实能解决更多的这种健康问题。 新闻动车组，三江源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局挂牌成立，我国器官捐献量居世界第二位，铁路部门推出会员服务，购票积分可兑换车票，请听报道。 三江源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局16号在青海西宁挂牌成立，这标志着我国首个国家公园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试点工作全面启动。三江源国家公园包括长江源、可可西里、黄河源、澜沧江源、义源三区，新组建的三江源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局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将按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来运行。作为青海省政府派出机构，它划入了国土资源、水利、农牧、林业等部门涉及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区以及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各类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的职责。青海省委常委、秘书长、改革办主任于从乐： 开展三江源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试点，对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央广记者葛修远，青海西宁报道。 记者昨天从在广州召开的2017中国国际器官捐赠大会上获悉，截至2017年12月10日，中国大陆已累计实现公民逝世后器官捐赠14861例，捐赠大器官4.1万个，器官捐献者志愿登记人数超过36万人。预计中国将在2020年成为世界第一移植大国。据介绍，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一套公平公正、阳光透明的公民器官捐赠移植体系，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之为中国模式。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主任王海波： 我们的绝对的数是今年应该是突破5000例，世界第二位，但是我们的器官捐献的率，就是每100万人捐献器官的例数只有3，国际是最高的水平是40多。 央广记者郑树广州报道。 16号上午，中国铁路总公司发布消息说，自12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推出铁路畅行畅旅客会员服务，今后旅客购买火车票可以累积积分兑换车票。南昌火车站值班站长秦小飞介绍， 积分呢是按照会员所购车票票价的5倍进行累积的，只要积分首次达到10000分以上，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积分兑换资格，那么可以用来兑换铁路部门指定车次的乘车列车车票。那么使用所兑换车票的乘车人呢，可以是会员本人，也可以是会员设定的受让人。 央广记者王宇北京报道。 自明年1月1号起，我国将取消钢材、氯泥石等产品出口关税，并适当降低三元复合肥、磷灰石、煤焦油、木片、硅铬铁、钢坯等产品出口关税。 北京冬奥组委昨天启动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特许经营试运行计划，推出贵金属纪念章、服装服饰及配饰等6大类特许商品，会徽纪念邮票将于本月31号首发。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人权法治化保障的新进展白皮书》。 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如何才能确保人权法治化的举措落地生根？人民网的文章指出，要在健全法治体系机制上下功夫，在牢固树立法治思维上做文章，人权保障有了坚实的法治基础，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人民群众才会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随着民生领域改革不断深化，身份证异地办理、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等举措持续推进，极大方便了老百姓的生活， 央广网建言，大数据时代，政府服务也不能有键盘依赖症。无论是互联网加的键对键，还是曾经的面对面，政府服务都必须与广大群众心连心。 黑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近期严肃查处一批公职人员勾结黑中介违纪案件。 中国纪检监察报指出，中介只手通天，是因背后有公职人员无法无天。只有让那些与黑中介勾结的公职人员付出得不偿失的代价，教育和警告才有实际意义。 近日有网友爆料，12月9号中午，一对驴友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长城一敌楼内生火做饭，把长城墙面熏得乌黑。有律师指出，驴友在长城上做饭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法。 法制日报观点，长城野炊再次敲响文物保护警钟，对于刻画涂污等破坏文物的违法行为，既要严格执法，也要深入普法，让更多的人知法守法。 当地时间15号，美国共和党发布长达1000多页的最终版本税改方案。在这一方案中，共和党人就两院之间的方案冲突达成一致。如果两院下周投票通过，总统特朗普将能够在年底前签署法案，从2018年1月起生效。 秘鲁国会15号晚以93票对17票的投票结果，接受反对党议员当天提出的弹劾现任总统库琴斯基的动议。按议程，国会将于21号对总统弹劾案进行辩论和最终投票表决。 俄罗斯和埃及15号签署俄埃政府保障民航安全合作议定书，两国将在2018年2月起恢复暂停2年多的首都间直航航班。 印度尼西亚抗灾署确认，印尼西爪哇省南部15号深夜发生的6.9级地震已经造成2人死亡、7人受伤。 国际足联近日官方公布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作出的裁定，巴西足协主席德尔内罗在90天内禁止参加国内及国际上的所有足球相关活动，禁令立即生效，禁令的期限可能延长，但延长期不超过45天。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和工业研究组织日前发表声明说，该机构科学家领导的团队开发出了一种富含抗性淀粉的新品种小麦，它比普通小麦更有利于肠道健康，有助于抵御肠癌和2型糖尿病。 他是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奠基人和拓荒者，他被誉为中国交响乐之父。12月17号周日晚19:30到22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中国交响乐团纪念李德伦大师诞辰100周年音乐会，9位中国著名指挥家轮番登场，用音乐表达对大师的缅怀，敬请收听。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为您关注。 大学英语46级考试开考，步入30岁，46级是否迎来中年危机？ 物质文明看厨房，精神文明看茅房。厕所革命新3年行动计划改变了什么？ 尼赫鲁甘地家族第4代正式执掌印度国大党，能否带领百年老党重夺执政地位？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杨君天、文琪，主播陈亮、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 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